我的时间，我的明天，我的一切一切，循环在银河世界，你的白天，我的黑夜，拥抱着我的海洋，我的蓝天，快乐悲伤重复着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千零一夜，快乐无限等待保留着的时限，我还有我的音乐，我的方言，我的诗篇，如果你经历往事，让我朝天待在旁边，去看看隔壁妹妹今天出来有没有失恋，那个时间那个保留那个时间，我相信我的人生没有你们就不会实现，会不会只能认命，孤独的人只好伤悲，回忆的故事在我心里会不会重写一遍，这样敷衍，这样用着这么品味，